落实有关区议员宣誓的规定。至于其他公职人员的宣誓安排，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制定合适实施方案，稍后向立法会汇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批评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是配合外部势力炒作，完全是基于台独分裂图谋，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代表那里是受国际法保障，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自由区域。他说，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广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他重申美国担忧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侵略性言论和胁迫活动，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通过台湾海峡。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的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再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6点，升296点，总成交金额80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7点，升2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4升3.4，阿里巴巴105.9升4.7，美团198.8升4.4，盈富基金21.6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64升1.28，恒生中国企业76.28升1.46，比亚迪股份304元升2毫，新东方在线14.48升3.76，中国平安50.4升3.6，京东集团250.8升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21，瑞士法郎7.842，澳元5.413，加元6.054，新西兰元4.881，欧元8.186。每百日元对港元5.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3点，跌166点。港金报17,0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3.19美元，卖出1,81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近住银线湾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来回方向啊，近住银线湾广场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

沙律醬就會流到去菠蘿嗰度啦。咁連埋啲水就幾好食嘅， 正啊， 正嘅係。 但係菠蘿你擺落去沙律就 OK 啫，但係菠蘿擺落去個 pizza 度咧 OK 喎。 我細個嗰陣時中意嘅 ，OK 喎。但我相信真係淨係我哋香港人係會中意嘅，因為咧其實原來有間咧即係賣外賣嘅公司咧，佢做咗個調查咧，哇！原來我哋香港人咧每個月可能大概會煮啦，或者會訂一啲意大利食物咧，都有成六次嘅。咁啊，同埋咧最中意就係愛咩咧？就係意大利人最憎嘅，就係嗰啲 有菠蘿嘅 pizza， 即係我哋就 order 率好高嘅，有菠蘿。 其實佢唔係叫菠蘿 pizza 噶，佢叫夏威夷風情。 yes， 有個名俾 夏威夷風味。 但係點解即係佢咁受歡迎咧？因為通常如果你有小朋友喺屋企咧，就一定嗌呢一個嘅，有菠蘿俾佢哋食下。 係啊，即係開胃嘛。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咧 ，pizza 咧佢個麵粉咁多咧，咁有一啲菠蘿啊、啲生果咁樣咧，嚇咁樣即係食埋落去咧就冇咁流啦，同埋好似有啲開胃嘅感覺。不過咧，意大利人咧。就好憎好憎 pizza 咧係有菠蘿，因為話佢淨係覺得咧影響咗佢哋嘅 pizza 嘅文化，淨炒鍋咗意大利嘅歷史。係 啊，因為意大利人對於佢哋嘅飲食文化係好自豪， 好堅持 㗎，好勁㗎嘛。咁啊，所以咧之前疫情嚴重嘅時候咧，曾經喺網上都瘋傳嗰張相，就係喺一啲超級市場嗰度啦，就係、是、嗰個凍櫃就買一啲咧急凍薄餅咧，你可以買翻屋企，然之後雪喺個雪櫃裏邊，隨時叮嚟食啦。全部薄餅係賣曬，唯獨是一個薄餅咧係完全冇人買嘅，就係有菠蘿嘅夏威夷 pizza。 即 係 你嘅意思喺意大利嗰度？ 意大利嗰度 點解佢哋都會出呢一隻有？ 因為有華人噶嘛，有香港人喺嗰度煮噶嘛， 俾 華人買嘅， 即係直情嗰個 pizza 咧係完全係。 冇人鬥嘅， 冇人掂啊！跟住當地嘅網民就話啦：，可能我哋會死咧，都死得有尊嚴啲。我係唔識噶啦呢樣嘢。 不過我都贊成，或者我都相信呢一個情況啊？點解？因為我試過去意大利嘅時候咧，佢真係咧好認真煮嘢食。我哋是但去一間遊客區嘅餐廳，諗住俾佢劏下咁樣啦。點知佢唔劏你不得止，仲係好好味噶。即係佢哋咧係好尊重即係煮嘢食呢一樣嘢，同埋佢哋會覺得咧，即係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啊、pizza 嗰啲咧。我哋系全球第一名噶啦， 咁又系，佢哋好多嘢都好讲究，譬如佢煮个面嘅时候咧，佢一定要有咬口咧，跟住有筋皮啊嘛，咁样，即系一定要个咬可以煮几耐，唔可以煮得过熟，唔可以煮得太软。 系啊，不过系我自己有阵时睇一下咧，我觉得意大利嘅厨师佢嗰个坚持都有啲似我哋唐人嗰啲厨师嘅。 其实同埋佢哋嗰啲意大利面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整噶嘛，整完就落去煮俾你食噶啦嘛，所以佢哋好。 其实我哋都系噶，我哋中国人嗰啲譬如饺子嗰啲皮啊，都系自己整噶嘛，自己叉。所以其實是很堅持的一樣嘢。 但其實香港咧都有很多啲好傳統嗰啲意大利嘅餐廳啦，佢真係整嗰啲意大利粉咧係好 authentic， 即係有煙韌程度啦。但好多時候我哋香港人嚟到 唔識欣賞。 喂呀， 未熟啊， 未熟啊， 又真係喎！即係你諗諗下咧，好多外國嘅一啲即係菜式啦，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都會有少少改變啊。譬如話一啲泰國菜都係啦，係變得冇咁辣啦，同埋係容易入口啲嘅。譬如嗰個木瓜沙律啊，如果你喺泰國食正宗嘅咧。佢會中一隻蟹落去嘅，有冇見過？ 有。 咁個蟹咧，未必個個接受到，因為都比較腥，因為生嗰隻蟹係 生蟹啊， 生蟹，但係仲要中爛佢。咁你但係喺我哋普通嘅一啲我哋香港人嘅泰國餐廳裏面咧，冇一隻蟹㗎。要一啲好傳統嘅泰國餐廳先有。 冬陰功都係啦，冬陰功除咗冇咁辣之外，香港版嗰就加多啲料啦，多啲蘑菇啊、京蔥啊咁各方面啊。 又或者加多啲花奶啦， 花奶啦， 加多啲椰奶啦。 咁我哋譬如去到泰國啊，去到即係 Emporio 頂樓嗰度咧，叫佢整嘅時候咧，佢冇咁多呢啲臨審嘅，但係佢就正宗啲嘅。 個香料重， 香料重啲嘅係啦，海鮮都有嘅，但係冇咁多隻咯。 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嘢都唔同啲嘅。你諗咩壽司啊，淨係日本嘢啦。壽司你正常係日本係一口一件噶嘛，即係食完啊嘛。 同埋嗰個 wasabi 係會擠埋落去個壽司裏面。係 啦， 但係咧香港咧就會俾一劈你， 係啦， 自己點。 或者而家香港好興嗰啲咧，哇！嗰條鰻魚啊，勁長咁樣一個壽司咁樣咧。直情有啲日本人問咩事呢、這個咩嚟呢個係， 或者係好似話佢哋係好少三文魚嘅壽司嘅， 係、啊、 但香港就好中意食三文魚， 同埋佢哋唔會話三文魚腩，即係學阿 TV 話齋咁大塊咁大條咁擲喺條壽司度咁樣啦。通常佢係一口嘅啫嘛， 係啊，好怪咯。有時 啊，我記得啦，即係十幾年前去食韓國菜啦，咁喺香港嚟食慣咧，即係韓國燒烤咧，即係中意用牛肉咁樣啦。但係去到韓國嘅時候咧，你揾牛肉咧係嗰陣時啊，我去啊。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 它 的牛肉是 係貴價啊嘛， 貴價。咁通常佢哋就係食豬的 豬肉嘅，係啦係啦。 直情佢哋食牛肉係要喜慶日子先食 啊 嘛，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香港有啲嘢咧，即係嚟到就會轉變咗我哋香港人嘅口味。 咁又冇辦法，嗰啲香港人咧其實有嘴刁啦，即係你唔轉到去香港人熟悉或者佢想要嗰個口味咧，就未必掂。你用翻傳統嗰啲咧，即係會有捧場客嘅，但係唔會大熱咯。係啊係 啊。我成日覺得咧，連嗰啲而家賣嗰啲茶品嗰啲嘢咧，嗰啲茶飲啊，你最中意咁手搖茶啲 飲啊。 其實都轉曬，好多係香港人嘅味道嚟嘅，都唔係一定係傳統嗰啲嘢味道。 咁台式嗰啲咧，台式唔係咁嘅咩？ 台式有時係多啲選擇，但係香港啲冇乜嘅，好似佢，即係你唔同咗嗰樣嘢啦。真係你迎合翻你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嗰種口味就係你香港人嘅啦。你問葡撻都係㗎，嗰時葡撻咧咪好 hit 嘅。係香港嗰啲葡撻，你同喺澳門食嗰啲又好似有啲 唔同嘅， 你又係覺得又生少少唔同嘢 嘅 喎。 咁唔係嘅，我哋諗翻轉頭咧，譬如我哋去到外國咧食一啲唐人街裏面嘅唐餐啊。都其實都幾難食啊，係嘛？真係又唔同啦。 一啲啲啦，即係我自己而家因為去得多咧，即係譬如係英國倫敦嗰、那個唐人街咧，就好啲啦，因為好多啲師傅都係香港過去嘅、 哦。加拿大最好 啊！ 加拿大最好啊！ 加拿大最多 係喎，飲茶嗰啲喎， 最正啊！真 係。法國最差，因為法國我試過喺唐人街食咧，原來係越南人開嘅，即係越南嘢嚇扮廣東嗰啲嘢。 但係最估唔到咧，原來喺澳洲咧食嗰啲越南粉嗰啲越南粉咧， 因為好多 最好食㗎， 因為美 國都有係啊， 係因為佢嗰啲嗰陣時越南嗰啲船民咧就喺嗰度落地生根啊， 係啊，嗰啲越南粉啊，哇！直情野味，你直情香港未食過呢個味道添啊，係 啊，又真係香港嗰啲冇真係咁好味喎。 係咯，所以我覺得每個地方咧都有佢啲即係迎合翻佢當地嘅市民嘅一啲口味嚟嘅。 講講下好肚餓啊！ 去食嘢啦，大家記住食嘢，唔好餓親啊 別人極強壯。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Rolling like a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你分析。Yeah, I'm about to go. 走砸烂世间，一阵天意就长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死就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今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 double 美贵。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天意安排。有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ay, all hands on deck, hey,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我只猛獸般，懶我更勇猛，我再懶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沒各有各好，怎麼比，偏偏最要緊，通通上不起，炒走了私生機，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講言講太多怎會開解，比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闖過秘境，只要賺到些本領，只聽內裏的反應。不要心慌，我決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阵天意到长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死就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勇士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你攰。I'm a king come.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从细思里各自寻觅意义。Yeah, 打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阵天意到长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死就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要是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用力打破未攰。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近排咧，即系演唱会嘅事业好正啦，咁啊又欣怡见到佢即系爆满啊，咁样嚟紧啊卫兰啊咁样。但我之前睇咗呢个关心妍演唱会咧，其实有一个惊喜嘅，就系佢两日都有个嘉宾咧，就系阿雪雪啦，就系阿萧正楠啦咁样。咁啊，萧正楠咧，佢就唱当年佢第一首派台嘅歌，叫《接受我》。 哦， 咁我听嘅时候，我觉得。哇，其实萧正楠把声叫好听， 因为佢系歌身 歌手出身出身系啦， 歌身出手， 歌身出手啦，同埋佢系冇退步到咯，即系咁多年咧，佢放低咗，但系佢其实你睇得出佢系有练歌嘅吓，咁啊呢一只接受我咧，其实真系几好听，同埋咧你听完之后咧，你会唔觉意都想。都想接受你， 因为第一首歌系咪特登叫咁嘅？ 可能系啊， 接受我啦咁样。 嗯啊，同埋我记得喺嗰日咧，就同阿关心妍咧，就阿萧正楠一齐合唱咁样咧。其实两个人咧个声底啊个 key 咧，其实都好鬼夹噶。 外形啦，外形都夹。 外形都好夹嘅，所以萧正楠咧即系离开咗乐坛，去加入咗去电视圈咧，其实都有少可惜啊。 佢冇离开噶，佢仲有唱歌噶。我见到即系近排啊啲 TVB 嘅节目，佢都有唱歌啦。 哦，系咪系咪？ 我就睇翻原来萧正楠咧当年咧系2001年咧，系参加太阳计划之优质乐坛接班人嘅歌唱比赛，攞到冠军同埋超人气潜质奖入行嘅。 咦，即系呢度嘅比赛嚟嘅， 但都同港台有关。 系啊，咁之后亦都咧有啲朋友啦，称呼佢为翻版郑伊健嘅称号嘅。咁、 哦、 啊，第一首 有少少似样， 咁啊唔系好似啊嘛，边 有少少 似啊？ 有少少嘅出道嘅时候， 最多个发型似啫。 就系接受我呢首歌啦，接受我呢首歌都正啊。原来头先你讲到，喂，都直情系冇忘记咗呢首歌出现过添啊，萧正楠。 系啊，你听翻就会记得。因为其实都是几 pop 的歌来的，而且听完之后是真的会接受回他的。 真的那听一下吧。 萧正楠好歌献给大家，有这一首接受我。 我未约会你，但其实心动，想见你即使半秒，发个好梦。我未致电你，口齿紊乱，无力放松。如果我示意，你会否感动？只有个小宪兵，求跪在求见殿下，最怕你会置诸不理，且看我造化。你若接受我好吗？即使我没情话，从没鲜花，我没有装出高深一套，只懂悉心周到，随时随地令你自豪。决定接受我好吗？即使爱令人日和夜都牵挂，花花世界静静和你真真爱爱，等于如。 没有装出高深一套，只懂惜心周到，随时随地令你自豪。决定接受我好吗？即使爱令人日和夜都牵挂，花花世界静静和你真真爱爱便已足够，出一切只想你，做梦亦放心。我要你为爱情而倍觉骄傲，献上幸福的感觉，爱得崇高，承诺过实现最好，而能做到。接受我好吗？即使我没情话，从没鲜花，我没有装出高深一套，只懂悉心周到，随时随地令你自豪。决定接受我好吗？假使爱是连日和夜都牵挂，动人吗？花花世界，静静和你真真爱爱等于完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大会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第五波疫情反弹是餐饮表列处所重开、社会和经济活动重启、人流和社交活动频繁所致，强调是在预期之内。而医院的新冠病人住院、重症和死亡率等指标相对平稳，疫苗接种率上升，政府亦有针对酒吧、酒馆等处所加强防控措施。他说，社区隔离设施正在备用状态，重启设施主要涉及管理、医疗人员、医疗服务以及清洁和保安等方面的工作，预期这些范畴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例如24到48小时内启动。康文署正开发一套全新系统，取代现有康体通电脑预订系统，预计首阶段的核心功能和第二阶段的优化功能将分别在明年和后年投入运作。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新系统将引进新一代抗机械人程式方案，如果發現不尋常預訂，可以即時分析和攔截，以防止機械人程式預訂。新系統亦都會在先到先得的分配機制上，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加入以抽籤方式分配設施。新系統需以實名登記和完成身份認證，才可以預訂。另外，康文署在前年10月底委聘一间内地公司为城市售票网提供新一代票务系统和营运服务，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新系统会增加购票付款方法，包括八达通、转数快等。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政府现时没有计划调整水费，或以提供回赠方式鼓励市民节约用水。他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将在2024年起分阶段为新界东北部包括上水和粉岭的居民提供再造水作冲刺和其他非饮用用途，相关的基础设施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安达臣道石矿场用地发展项目中，政府正是兴建区域性中水重用系统，即重用从浴室、洗手盆、洗衣机等收集的水作冲刺和其他非饮用用途，预计2024年开始投产，长远期望作非饮用的次佳水可占香港总用水量约25%。另外，第一阶段将骨澳海水化淡厂工程预计明年落成启用，每年提供约5000万立方米的食水，占本港每年5%的食水需求。而 英国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最后一刻介入之下，取消首班遣送难民到卢旺达的班机。机上原本要将七名非法入境的难民遣送卢旺达，英国法院早前已经驳回禁制令的申请，但代表难民的律师以个案形式入禀欧洲人权法院，获法院查明伊拉克男子的个案，发出紧急临时通知，说将申请人遣返会带来真正风险，令他面临不可逆转的伤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项驱逐行动应该等待英国法院七月就相关政策的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定。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表示失望，强调英国政府不会被吓到，法律团队将会审视航机上每个决定，为下一班机做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两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68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9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334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12293点，升269点。部分每日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6，升3.6；美团198.7，升4.3；阿里巴巴105.8，升4.6；盈富基金21.66，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元，升1.26元；恒生中国企业76.16元，升1.36元；比亚迪股份301.4元，跌2.4元；新东方在线14.7元，升3.96元；中国平安50.2元，升3.4元；快手88.7元，升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5元，日元135.09元。瑞士法郎1.001，加元1.29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26336点，跌293点。港金报17000元，比上日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67美元。卖出181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近住银线湾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线湾广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啦，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水窝路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须知今天不应作奸，还望你谅解。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由食物及卫生局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Jenny 吴若希将会亲临现场，分享个人保持健康的运动和饮食心得，更加会以歌声为大家的健康打气。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今日下午三点，港台电视32，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CIBS。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逆光少年， 大家都不同阶段的生活都不同了，但是因为音乐我们多些时间聚在一起。 他是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朱朱，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在天地之间有一个虚无缥缈的无王之邦，在那里人欲幻想， 由社区人士演绎的泰戈尔广播剧赎罪，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小姐，又有嘢要你决定啦。 讲啦， 李志刚话嗰斗歌时间咧要 cut 成半个钟，但系听众话咧上一个钟啊。 大小姐，我哋决定唔到啊，你明察秋毫。 听众系我哋嘅老细嚟噶嘛，梗系听听众讲啦。嗰个乜鬼李志刚啊，炒咗佢啦！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咪咪、罗敏庄、阿土、 Mandy、康康， 记住听啦喂。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今日我哋斗歌嘅题目就系呢一个 男人。 我冇乜噶， 你 因为我成日喷， 你咁咩？ 我成日喷香水，细心，细心，都算系嘅，系 都有啲男人味嘅。你做运动嘅时候好有男人味噶，尤其是你上次咧做呢、這个即系咩引体上升啊？ 吓、啊，哦，你闻到啊？ 唔系，系感受到， 感受到， 因为即系见到你嘅教练咧，不断喺度鞭策你咧，跟住你哇嗰、那个手臂咧出晒力咁，我都感觉到你嘅男人味嘅。 你老公都有男人味噶， 好有男人味， 着住一条巢嘅短裤，嗰个大髀嗰、那个向个 好 高向上， 嗰、那个叉开到好高 噶， 系啊， 然后话自己。脚靓， 系啊，同埋佢话佢跑嗰阵时，嗰个脚一用力，嗰啲肌肉蹬痕嘅时候，嗰啲男人味啊嘛。 所以今日我斗哥第一首歌，都送俾你老公陈国邦。 真系咩？ 系，因为佢曾经做过我呢一样嘢。 咩啊？ 司机， 即系嗰叫司机啊？ 冇错，余文乐嘅司机，送俾所有司机大佬。 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底路破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照来换去，你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差遣，原来还胜过。是云送间，

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哇！呢只你揀得好好啊，一言難盡，即係道盡男人嘅之苦啊！ 即係好多男人平時唔講嘢噶嘛，咁唔講嘢點解啊？因為一言難盡啊嘛。 其實平時啲男人唔講嘢會造成啲咩咧？ 造成誤會。 冇人 誤會。 嗱，你搶答得好好，但係唔係我條 line， 係即係會人哋唔明白佢啊， 真係啊， 唔了解佢啊， 誰能明白我？ 佢扮你古哥，佢扮你古哥， 集中咗一个字，个谁字，谁明浪子心，王杰仲够男人味。 实呢一只睡眠浪子心咧，我以前细个都觉得好笑，我觉得歌词好无聊。第一句已经话可以笑的话，不会哭，鬼唔知咩？可以笑做咩要喊啫？所以我有阵时我其实对呢只歌好有兴趣嘅，真系。 我好中意过呢句说话，虽然话即系好似好多余咁啊，但系其实好多男人都系咁噶啦。 系啊， 即系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对人欢笑，背人垂泪啊！ 真系啊，即系嗰个苦衷嚟噶嘛，即系男人就好似背负好多苦衷。 系嘅，系嘅，好多嘢，好多责任孭起嘅身。 一言难尽啦，睡咩啊？ 睡 眠 浪子 心啊，边个明你啊？系咪先？原来佢做乜嘢啊？原来佢什么都不要啊！我拣咗好有男人味嘅呢个版本， 迪克与牛仔，哇！迪克与牛扒添啊，波士顿嗰啲啊， 系啊， 唔该五成啊，五 成啊，迪克与牛仔，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精。 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男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且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Yeah.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批评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是配合外部势力炒作，完全是基于台独分裂图谋，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代表这里是受国际法保障，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自由区域。他说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广泛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他重申美国担忧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侵略性言论和胁迫活动，并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通过台湾海峡。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3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10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8点，升2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8，升3.8；美团198.3，升3.9；阿里巴巴106.1，升4.9；南方恒生科技4.67，升1.36；盈富基金21.7，升3.4；恒生中国企业76.3，升1.5；新东方在线15.74，升5蚊；比亚迪股份300.6，跌3.2；中国平安50.9，升4.1；快手88.6，升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33，瑞士法郎7.848，澳元5.424，加元6.061，新西兰元4.889，欧元8.217。每百日元对港元5.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16,326点，跌303点。港金报17,0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24美元，卖出1,81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清水湾道近住银线湾广场嘅早前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呢一段清水湾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万公屋路同埋清雅苑。咁就喺清水湾道近银线湾广场有意外，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万公屋路同埋清雅苑。咁另外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意外，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交通咧繁忙噶，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喺新界将军澳嘅宝宁路去田下湾村方向，近住影业路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北路近景林商场。特别留意安全遮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马鞍山海典湾一座、马鞍山海典居二座、蓝田汇景花园一座、慈云山慈爱苑外沿角、马湾柏丽湾19座、筲箕湾爱蝶湾2座、葵涌华景山庄2座、青衣晓峰园6座、屯门锦华花园 B 座、

为何下片得如当一般灰暗？为何曾共舞一起，像是一座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变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轻喊，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我哋啱啱星期一咧就玩完呢个爸爸嘅嗜好啊，我哋其中一个选择咧就系乜嘢啊？饮酒啊嘛， 饮酒， 饮翻两杯， 即系最多男士中意嘅有时。 饮翻两杯系，但系我又好佩服啲男士咧唔饮酒嗰啲嘅，譬如阿陈国邦咪滴酒不沾唇嘅。 唔系因为佢试过咧饮完之后个心跳得好快啊，跟住觉得自己唔舒服咧，跟住从此就唔饮啊。 哦，同埋 就算咧即系拍戏嘅时候咧，咁啲人就会俾啲即系可能系代替品佢啦。咁有一次咧，佢话有一个人就佢埋咗位噶啦，已经即系拍噶啦。 嗯。 佢一饮落去，佢知道嗰杯系真嘢嚟嘅。咁但系佢一路拍啊嘛，咁就一路要饮咯。饮完之后一咳咧，佢话哇俾真嘢我，跟住我而家系有少醉啦，已经系好快就醉啦。 系，同埋佢咧，即系佢唔系咁一般男性嗰一种咧，即系豪迈嘅。因为有一次同佢食饭咧，咁佢唔饮酒噶嘛，咁咪饮汽水咁样咯。咁有人咧埋嚟同佢讲话，干杯啊，汽水都干杯咁样啦，即系谂住玩下咁样。跟住陈柏文做咩要干杯？ 太认真啦，个人。 做咩要干杯？饮晒佢啦咁样。做咩要咁辛苦啊？做咩要饮晒？ 太认真啦！但我都中意呢啲男性朋友咧，即系佢饮完两杯之后，可能有少醉意啊，就同你讲一啲真话。 哦， 我都中意噶，李志光都系噶。 酒后吐真言。 李志光一饮完醉，即系饮醉酒之后咧，佢好中意咧帮送人翻屋企嘅。 系啊，同埋买赞你靓啊。 但系唔知送咗你去边度啫嘛。 赞你靓又话话你唱歌好听啊。 我拣咗呢一只好有男人味嘅歌，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你赢啊！今次， 多谢。 今次你赢啊！ 我正是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Oh,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Oh, 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关注 啲嘅歌好听，但我都唔会松懈嘅。我今次整只短短地嘅， 真系 短短地， 啲嘢够唔够打噶？ 够打嘅，因为咧佢全部系一班女仔唱嘅。 哦， 咁啊，其中又系你一啲旧同学， 系吗？ 虾头， 诶、欸， 吓 虾头唱嘅，哦， 遇上1941的女孩， 梗系舞台剧嘅歌， 飘香园全部小姐一齐唱。 麻甩佬啊有， 冇错，我爱麻甩佬。说呢一只歌其实我都要靠阿罗敏庄我先识，因为你系你带我去睇呢一个舞台剧， 咁、你睇阿真系虾头嗰个版， 即系虾头嗰个版系啦， 啊好另类嘅选择啊吓、一啲马兰奴啊吓，但系其实男人味除咗马兰奴之外咧，仲有一啲真系好有男人味，佢只眼睛会杀死人啦，佢把声咧头先我拣嚟嘅可能系一啲即系沙沙地好有男人味，但系哥哥把声一出冇办法啦，真系。因为哥哥的男人味真的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 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害我错，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空，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个哥哥嘅作品，你真系赢晒啦， 掂 晒，不过你出过好多次噶啦噃， 无需要太多未试过。 你无需要出太多啊， 无需要太多未试。一出哥哥真系杀晒，真系。 既然你出哥哥，我出梅艳芳。If you were man and you were my girl， 假如我是男人， 呢只真系劲啊， 劲啊呢只。 是女子，我喜欢男人浪漫一点，及呵护我，不用提示。我也知细水的心思，你总不回应。你是汉子，你会否营造浪漫故事？和我。 哋今日斗哥咧，好似咧即系舌剑唇枪，同埋咧刀光剑影啊！ 但系其实点解要拣呢一个题目，知唔知啊？ 知唔知啊？ 因为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 记住 系啊，即系锡你嘅爸爸， 锡多啲你嘅爹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大会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第五波疫情反弹是餐饮表列处所重开、社会和经济活动重启、人流和社交活动频繁所致，强调是在预期之内，而医院的新冠病人住院、重症及死亡率等指标相对平稳，疫苗接种率上升，政府亦有针对酒吧、酒馆等处所加强防控措施。他说社区隔离设施正是备用状态，重启设施主要涉及管理、医疗人员、医疗服务和清洁及保安等方面工作，预期这些范畴可以在短时间内，例如24至48小时内启动。一项针对院外心脏停顿的研究显示，若果入院前使用心肺复苏法或者自动体外除颤器，入院时的存活率可以从 15% 分别提高到 24.8% 和 44.6%。 而在事故现场施行心肺复苏法或自动体外除颤器，出院的比率从大约 2% 分别提高到 9.2% 和 25%。遗传性心律基金会委托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团队合作，并结合消防处提供过去三年的数据，了解本港40岁或以下院外心脏停顿患者的患病率和存活率。基金会顾问、急诊室专科医生萧月忠说，香港除颤器的数量严重不足，只有5000部，远远落后于日本的61万部。他認為公眾急救意識不足，建議仿效日本和新加坡，將急救加入必修課程，並加強心臟健康教育。市民應該留意家族有沒有心臟病史，並及早求醫檢查。政府表示，現時在職的大約180,000名公務員已經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等。有129名公務員拒絕簽署，並已經在去年底或之前全部離開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另外有149名全職和386名兼職非公務員政府雇員拒絕簽署聲明，他們在去年8月底之前已經悉數離開政府。另外，政府亦已落实有关区议员宣誓的规定。至于其他公职人员的宣誓安排，特区政府正积极制定合适实施方案，稍后向立法会汇报。海关拘捕一名涉嫌从事洗黑钱活动的女子，涉及3.5亿。海关说，被捕人报称找换店职员，她涉嫌由2018年起，在他名下23个银行户口收取来自第三者个人户口和公司户口的可疑交易，再透过现金提取或汇款方式将资金转移，共处理超过1500宗可疑交易。行动中，海关检获一部手机和多张银行卡，可疑交易资金的来源仍然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现时气温30度。 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43点，升276点，成交金额1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3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2.6，阿里巴巴105.7升4.5，美团系197.6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5升0.16，恒生中国企业78.1升1.28，盈富基金21.64升2.8，新东方在线15.54升4.8。比亚迪股份299.00跌4.8，中国平安50.8升4.00，快手88.0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8，瑞士法郎0.998，加元1.29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是1.049，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蘭元兑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6,326點，跌303點。港金報17,020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1.1美元，賣出1,82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清水湾道近银线湾广场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咗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跟进翻喺大佬山隧道喺沙田方向咧，管道内慢线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佬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即系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将军澳的宝宁路去田下湾村方向近影业路回旋处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去到宝林北路近景林商场。而在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大洞村一段现在挤塞，车龙排到近泥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每日经历着时间流逝的过程，面对着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布置人师傅，不如你即刻帮我装眼灯啊。 哎，彭小姐啊，今日我哋两手空空咁啦，你楼底有3米咁高，好难噶、哦。 点会啊？有堂梯喺度嘛，即刻做啊！ 啊，真系好危险噶，彭小姐，你估我哋系飞鸟侠咩？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精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话咁易，安全守则你要守则你要知。我系 Alan 报志伦啊。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 2.25 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你知 Kitty， 你知吗？要有效预防肌小症，成年人每星期应该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例如是快步行或者是75分钟剧烈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例如是快速游泳。 我梗是知道，患上肌小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活动，导致肌肉力量减少，所以尽早预防肌肉流失先至系最有效嘅方法。例如适量嘅负重运动同加强肌肉锻炼，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同埋肌肉嘅韧度，提高平衡能力。 我成日都提屋企嘅长辈要多啲喐动，耍太极或者做瑜伽呢类有助增加强柔软度同平衡力嘅运动就啱晒佢哋啦。 长者亦都可以每星期做啲抗阻力锻炼，例如简单咁喺屋企用弹力带、用水樽当做哑铃等等。 大家亦可以登记成为地区康健中心嘅会员，免费了解更多减少肌肉流失同关于体重管理嘅运动处方。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太太，埋嚟开户送100元超市礼券。我哋系大发虚拟银行，而家做紧推广，登记开户送一张100元超市礼券啊！ 一张，我哋咁多人 啊，咁好啦，你哋肯开户就送两张啦。嗱，唔好同其他人讲啊！ 好嘢！ 嗱，咁麻烦你哋出示身份证做登记啊！ 用手机影低身份证，咁我啲资料咪随时外泄咯！ 嗱，一般开户咧都需要身份证登记嘅，唔影咧开唔到户噶。 哎呀，间间银行都系咁做噶啦，唔好坏咗大事。 咁做乜影埋我张相啊？ 开启虚拟银行账户嗰阵时用嘅，攞嚟确定你嘅身份啊嘛。 系人面识别你都系咁用啦，贪你啲个人资料咩？懒又宝咁。 咦？又话成功开户嘅，点解开唔到我户口噶？ 黄太，早前我哋冇喺大围进行推广活动，同埋我哋都唔见你嘅登记，你会唔会俾人呃咗啊？ 吓，弊啦，嗰日我仲俾晒啲个人资料佢噶。 我已经用咗你哋几个嘅资料向银行借钱，仲转账到去其他银行户口添，俾多两张超市礼券你，你就以为攞到我着数，其实俾人呃咗都唔知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申请开立财务账户同埋设定密码嘅时候，千祈唔好用第三者提供嘅电子装置，大家系必须使用自己嘅手提电话或者系电子装置进行申请。如果大家对任何银行嘅推广摊位或者系银行职员身份有所怀疑，可以浏览相关嘅银行网页，又或者系致电香港银行工会嘅网页热线进行核实查询噶。 自称银行职员就要信，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哎， 嗌乜嘢啊？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哎， 你个负面症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哎，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有所嗌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点样最后半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Mimi 同埋超 B， 有冇发觉我哋而家买嘢咧，嗰啲多余嘅包装咧，真系好鬼牙钉，亦都搞到你无端端制造咗好多废物啊！ 系啊，即系有一啲咧，可能懒靓嘅包装咧，佢系过分咗嘅包装，过度咗嘅包装咧，令到我有时买咗翻嚟去拆盒嘅时候咧，都觉得哎呀，好似嘥咗好多嘢咁样。 最多成日呢啲就系送礼嘅时候会用咯，送礼嘅时候觉得好似哎呀，你包包靓靓地先好噶嘛，但系而家咧有好多铺头都开始做一啲叫做咩？完全是乜都冇嘅，你去到買嘅時候咧，就自己帶曬你嘅袋去啦，你嘅盒去啦，去裝翻嗰啲嘢食走。 其實我都支持嘅，但係有時咧，嗰啲嘢又未必啱我平時嘅食用或者點樣啊嘛。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喺源頭嗰度，即係話譬如管制一下佢哋個包裝唔好過分嘅時候，我覺得會好啲咯。 係，但係就同時咧就少咗個競爭力喎，因為我哋可能好多消費者已經習慣咗咁靚嘅包裝，譬如你兩包士多啤梨。一个系散晒嘅士多啤梨，一个系包得好靓嗰啲福冈嗰啲啊，一个盒嗰啲就全部下边有个绿色嘅箭兜住啊咁样，咁你唔觉意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系好似福冈嗰啲咩啲，但系其实你会谂下佢散装嘅士多啤梨，其实佢系最环保，系其实佢最帮到呢个地球。 可唔可以俾两个选择咧？即系譬如有一啲人可能需要送礼啊，或者系中意靓包装咁嗰啲人去买咯。譬如一啲简单嘅包装，譬如我有时见到，譬如有啲游唇剂咁样啊，而家其实佢都会出啲简单嘅包装，譬如系嗰啲叫咩？加內補充劑， 補充劑，補充劑係。 咁其實我都會選擇嗰類型 嘅，即係等於車嗰啲香精咯。車嗰啲香精，比如有一個劑入噴射嘢嘅時候咧，入邊就換嗰個樽， 係啦係啦， 換 個餡補充裝，咁咪就唔使嘥咁多嘢啦嘛。 啱啊，咁嗱，我哋嚟緊香港咪垃圾徵費嘅，咁但係其實有啲地區咧就係已經徵費緊嘅啦。咁我 friend 咧就咧通常去買嘢咧，咁若果咧佢係過分包裝嘅話咧，其實嗰係我家姐，佢現場拆曬啲包裝俾佢掉。 但係佢肯唔肯先？ 肯 就 OK。因為我而家有時買鞋買衫都會㗎。係 啊 係 啊。 譬如我會話俾佢聽，我唔要個鞋盒。 唔要鞋盒。 係啊，即係或者係譬如有啲衫，佢都有好多紙袋，好多蟲㗎嘛。咁我話俾佢聽，唔使㗎啦，我自己去包裝得㗎啦，我自己袋落袋得㗎啦，咁樣咯。 哇，好好啊，羅敏莊，我袋。 有陣時真係好煩，就算你抌垃圾都煩㗎。 我代表地球多謝你。 其实呢我哋住村屋嘅呢要行去好远搭。 我明白。我都知道。 但其实如果全球呢面对緊最大嘅问题都係嗰塑胶嘅废物啦。因为你解决唔到嘛。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讲啦啲发泡胶盒呢。咪尤其而家咪可能呢以前啊我哋香港咪好多啲运菜落嚟嘅发泡胶盒呢之后冇运返去内地然之后就再。 而家都有讲啦即係投诉话嘅一啲街市呢因为佢哋冇地方去摆啲发泡胶盒就摆晒喺个路嗰度、啊。 所以其实啲发泡胶呢都几影响住全球，大家都话诶点解佢好？但因为佢又好似最 难去 平啊， 难去毁灭啊，又难 成本好平、啊， 系啊，但系好难，真系好难毁灭。但系竟然最近有专家咧，好似揾咗好多方法之后咧，揾到一个方法，原来佢哋竟然发觉咧有啲咧叫超级麦皮虫咧，佢哋竟然可以食咗嗰啲发泡胶， 咁得意咩虫话？ 麥皮蟲， 嗰啲麥皮蟲係咪我哋喂雀啊，或者我哋釣魚嗰啲啊？ 咁我就真係唔知啦，因為原來麥皮蟲咧話佢哋個腸道裏邊嘅酵素咧，竟然可以咧即係 消化 咗嗰啲咧發泡膠裏邊嗰啲咁嘅物質嘅嘢啊，食到佢喎。咁啊，然之後大家話係咪真係得㗎？咁啊，就研究當中咧，因為見到原來咧即係擺落去嘅時候咧。真係開始食咗個發泡膠，咁但係可唔可以食咁多呢就未知啦。 但可唔可以揾另外一樣嘢去代替發泡膠呢 我覺得難啲咯，即係譬如你有陣時食飯咧，嗰一個飯盒咧，你係會覺得即係咁多種飯盒當中咧，你發泡膠嗰個最耐用啊，同埋最方便啊。 但我好懷念以前紙咧，有一隻咧，裡面係一個即係好似銀色嗰只噶，你中唔中意噶？ 我知道，但係嗰只都唔係全部係紙噶，因為佢銀色嗰啲咧都唔係淨係紙噶，佢有第二啲嘅物質喺入邊。 同埋嗰啲紙兜咧，好多時候你譬如你遲咗食啦，可能會浸淋咗個紙咧嘅時候咧，咁你食嘅時候死啦，我已經爛曬。 同埋佢嗰個即係銀色嗰個面咧，都好多道汗水啊， 係啊，所以而家其實大家最好啦，都講啦，如果你買外賣嘅時候，你最好就帶自己嘅兜去到買啦，咁啊最安全。 我有個 best friend 咧，佢就係一家成四五口咁樣啦，即係每日都要去買餸咁樣。咁佢又好支持環保喎。咁佢每日咧去街市咧，佢就諗住自己買咩嘅時候咧，就帶啲盛載嘅器具咧就去買啦。譬如佢想買條魚嘅，就帶個長形嘅嗰啲盒咁樣去啦。 叻啊叻！ 咁有一次去到魚檔咧，就揀一條魚啦，咁樣咁啊買呢一條啦。咁佢想俾袋佢嘅時候，佢就話：唔使啦，你劏咗之後咧，擺我個盒度咁啦。咁俾咗盒佢啦。咁嗰個咧街市姐姐咧知道佢咁環保，哎呀，你帶個盒嚟買魚啊，送多條俾你咁樣。 你话唔系几开心啊？ 意外嘅收获， 送多条俾佢啊，几高兴 啊！ 所以成日都讲啦，每人行多一小步咧，其实就帮咗个地球咧一大步啊！真系 系，同埋我谂即系而家成个地球咧最麻烦咧，即系充斥住好多垃圾，而好多垃圾咧。其實佢咧原本係有用嘅嘢嚟噶，但係佢可能咧，即係譬如我哋嗰啲包裝咁樣咧，佢喺生存咗可能係個零鐘，我哋就要掉咗佢咧。其實真係好鬼嘥，譬如出面嗰啲買嗰啲咁嘅背心膠袋都係啦，嚇、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就好啲啦咁樣。但係其實同時都係覺得仲係每日每年咁樣咧，有好多啲塑膠垃圾咯。 我哋慢慢繼續去習慣呢樣嘢啦。 係我哋過度反濫去用咯，因為你其實最開頭整呢個塑膠膠袋嗰個人，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循環再用，繼續用落去噶嘛。 可以永遠都是用那個， 是的，但只不過是大家就覺得污糟了就丟了去咯，就買拿個第二個就算了，就是這個心態問題。 我們繼續重視這個環保。但我通通放下，爸爸開心照辦，今天終於出日至少出嫁，爸爸不必顧慮和我變生錯，永永遠遠居然來信我，爸爸悉心教導全記清楚，除今有他慶祝我痛，常常照顧緊不錯，肩並肩真力行外歌、無人需要來比較，誰寵我多，為祈求親友人知道回應祝賀，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天机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常常畅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动。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住得深水埗大部分都是基层人士嚟噶啦，唔系住喺劏房嘅话，就系、是、住喺一啲非常之狭窄、好细小嘅单位。基本上咧，个单位细到啊，连洗衣机都未必放到噶。 我自己咧就系单身寡仔嚟嘅，好多时放咗工咧都会落街咧洗衫啊，因为屋企冇洗衣机啊嘛。自助洗衣店咧喺呢一个新会堡啊，哇开到咧好多啊！咁其实咧相比起咧攞去磅洗，即系啲价钱争好远啊，所以深水埗咧可以话系开到成行成市。而每逢平日夜晚接近十二点左右啦，我都会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带埋个仔落嚟洗衫噶。 阿仔啊，小心啲攞啊，整污糟咧又嘥钱，要再洗过晒噶啦。 知道啦，妈妈，我会帮手噶啦。大个之后咧，我搵好多钱俾你噶。 大个先算啦，搞掂呢个月先讲啦。 哎呀，妈妈，我哋点都会挨得过噶。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洗完啲衫咧，我哋翻上去啦。 个妈妈就好后生，睇样咧都系廿岁出头嘅啫，个仔咧就好鬼精灵啊，几岁人仔咧啊乜都识得讲啦，氹到你好犀利噶，同埋成日都笑。于是我走埋去聊佢啦。喂，小朋友，你叫咩名啊？咁夜都唔瞓嘅，做晒功课未？哥哥有嘢想请你食啦。 你系咪坏人嚟噶？你个样咁似吸毒噶、 啊？喂，做咩咁样同人讲嘢噶？ 系啊，唔紧要啦，细路仔唔知啊。咁我个黑眼圈咧咁鬼大，真系有几次吸毒嘅。系、啊， 唔好意思啊。 你两母子系咪住附近啊？ 我地住荔枝角度嘅，你咧？ 我又系住荔枝角度、啊，我近住呢一个雷生春嗰面咯、 啊。哦，系 咩？系啊，不过我就住劏房嘅、 哦。 不过我系顶楼嚟嘅，所以咧就有个小小嘅天台仔，所以有阵时咧即系住喺劏房咁啊，窄窄地嘅话咧，都上去个天台嗰度咧，可以望下天啊，望下星咁样啦。 其实咧，我哋都系住劏房嘅。 系、哦、啊，系啊。 我哋同两个仔住咯。 哦， 妈妈而家搞紧离婚啊，我老豆。出边有女人嘅， 喂阿仔啊，唔好意思啊，佢咧成日都讲埋啲衰嘢，真系 唔系唔系唔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啊嘛，唔紧要啦，系其实你一个女人仔又要翻工又要凑仔，咁查实都好忙、啊， 都系噶。其实咧，我翻两份工噶，朝头早清洁，下昼就去酒楼翻工咯。 妈妈每日都会偷好多点心俾我食噶。 哎呀，唔系偷啊，攞啊，剩咗啊，老板俾噶。 你唔使担心我啦，妈妈，我可以自立噶，我自己搞得掂噶。 阿太太啊，你个仔咧把声虽然唔系几好听咧，但系佢讲嘢都几叻仔，同埋讲埋啲嘢。真的很好真心，唔起码唔会讲大话先啦。 佢把口就叻、 啊， 我洗完衫啦，拜拜哥哥啦，拜拜哥哥啦， 拜拜你条尾。 哎呀，拜拜啦！哇，咁夜咁，你哋听朝几点起身啊？ 都六点嘅，好早噶。 哦，咁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早啲翻去唞唞 啦， 系啦，照顾妈妈小朋友，知唔知啊？ 得啦， 拜拜。香港地咧好多穷人啊，但系同样都有好多好勤力嘅人啊，佢哋咬紧牙关。过好每一天，虽然赚到的钱很微薄，掹掹紧，不算很富足，但是自给自足，自己赚钱自己使，绝对是有尊严、有骨气地咁样去生活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成日講一個禮拜咧，一個禮拜三咧，嗰、那個禮拜就冇噶啦，冇得剩。 點會啊？仲禮拜五㗎， 仲禮拜四、禮拜五，但係我真係一個中間就好似哇，好似過洗水咁，啲時間過得好快。 咁又係好似一個中間嘅高峰咁樣 係啊，嗱，我自己咧有陣時會噴下香水咧，但我都有少少嘅男人味 嘅。你係有好多嘅男人味嘅，其實，尤其是你做完 gym 之後，真係好大陣男人味嘅。 同埋而家夏天咧搭車嘅時候咧，都好多男人味。 哦，嗰啲係狐狸味啫。 啲辣辣嘅 味， 狐狸先生嘅点嗱，既然今日咁开心啦，啊唔系话一定要赢嘅，不如我哋激掌打和啦。 但系其实今日最紧要就系要提醒大家，我哋最爱嗰啲男人系边个啊？ 父亲， 父亲， 礼拜日父亲节，记住庆祝，记住玩下啦。 因为好多时候都话系遗忘咗爸爸噶嘛， 都会 嘅。母亲节就好似好大咁样，但系父亲节大家都好似遗忘咗咁样。 啊，咁啊，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啦， 开开心心啊吓。 好，咁啊，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拜拜。